就能全身而退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

谢谢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的花儿也谢了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还要多久才溶解？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。冬天来得太狼狈，穿越了世界虽残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白茫茫的世界随场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。 百分百，其实